之后，然后再有一个突进，你高考还能提升几十分，这个是比较罕见的哈。所谓细水长流哈，学习是这样，跑步也同样是这样。所以今天呢，可能是我跟随佳明的这个手表还有训练计划训练这一个月以来所有的训练当中，跑之前最紧张的一次，因为今天要迎来我自己的一个一摸了。嗯，这回呢，我挑战的目标是十公里要跑进五十分钟啊，通过一个月跟随佳明的训练。那今天呢，一摸测试我就要正式好好的来跑一个五公里了。我们可以简单算一下，就很简单，十公里要跑进五十分钟呢，就是你前五公里至少要跑进25分钟，因为以我现在的这个能力，后五公里如果想比前五公里跑得快，那基本是天方夜谭哈，痴人说梦说笑话的。所以呢，前五公里一定要跑进25分钟，这样后五公里才有可能啊，加上去之后整个十公里在50分钟之内。所以今天呢，万一跑不进25分钟怎么办？其实训练之前我一直在特别的焦虑，如果跑不进的话，可能到时候真的十公里测试来的那一刻，这个心理的建设可能就要崩溃了。所以今天第一方面是摸一个底，看看五公里哈，经过这一个月科学的训练之后，那到底有没有提升，能不能跑进25分钟？再有呢，就是心理上的建设，这个其实是更重要、更关键的。如果今天打不开25分钟的话，那跑十公里的时候心理压力就会极大极大啊！我们都知道这种，比如说马拉松比赛啊，或者这种带有比赛性质的这种测试哈，其实心理建设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如果心理建设不好的话，那么在途中出现的任何小的意外都可能会严重影响你自己的状态还有节奏哈。唉，所以其实今天一半一半吧，第一是检测自己现在到底有几斤几两，第二呢就是争取让心里有一个提前的好的建设。那如果建设不了怎么办呢？嗨，先不想那么多哈。一个月的训练哈，三伏天练得这么苦，说实话以前从来没有三伏天练过这么多。三伏天一般都是我一年当中的休整休息的时间哈，今年三伏天练得最狠的时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就像最开始说到的跟高考一样，学习其实也是这样，你付出多少，高考的分数就会回报你多少，这个三伏天流了多少汗，最后你取得的进步啊，也会是同等的回报给你自己的。啊，行了，先别说鸡汤了，别给自己灌鸡汤了，先跑吧，朋友们，看五公里今天怎么样哈？五公里的测试目标是跑进25分钟，我们稍后见。 啊，跑完了五公里的测试了，啊，算，这起码算达标了吧？十公里要挑战50分钟，五公里至少要跑进25分钟，然后跑了一个五公里，总时间是24分钟44秒，配速是4分57。算达标了，算达标了，而且也感受到了，没白练，确实跟着佳明练这一个月的课表没白练。之前很难想象五公里能跑到25分钟，就在训练这一个月之前。我们看一下这次的数据哈，平均步频呢是179，这个算挺高的了。刚开始练的时候，我记得我的步频只有172、173左右，这回能到179，当然跟今天，冲的比较厉害也有关系哈。步幅是提升比较大的，在开始训练之前呢，我差不多步幅哈在夏天只有0.8左右，这回的步幅是达到了1.13，啊，这个步幅的提升，差不多提升了将近40%，这个提升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垂直步幅比也有大幅提升，之前是11%，就是更多的是向上弹，没有向前弹。现在，已经是8.4，这个是已经8.4%是一个比较好的步幅比了，说明更多的我的力量是用在向前走。触地时间237，还可以吧？我觉得触地时间还可以更加改进一些。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速度，刚开始起跑的时候有点快，刚开始我看了一眼，配速都已经到了4分了，后来就紧急往下降，前三公里保持的还是不错的，3到4公里这个配速从图形上看是掉的有点明显的，第四公里的配速也是最慢的，是5分09，后面第五公里又往上追了一阵，4分52，感觉还行，平均心率是158，这回心率倒是没有太上去，我本来以为 冲成这样，心率起码得要平均到二区或者三区呢。心率平均还是在一区，可能跟现在我今天选的这一天湿度比较低有关系吧，只有70%多。之前那么多次跑，基本都是90%多的湿度。我觉得总体还是比较的满意的。但是呢，确实跑这5公里，我觉得基本上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速度耐力。我觉得照这个速度，我再往下撑的话，撑死能跑到7公里。当然，离10公里的目标还有3公里，那3公里估计到时候会崩得比较厉害。但所幸的是，现在马上就要出3伏天了，我们的测试应该差不多会在大概1周之后来进行。那个时候天气的湿度就会比现在应该是要明显的低一些了，因为3伏天，之中和之外，湿度的相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我们会挑一个晚上，气温也比较低，所以我觉得，状态会比今天要相对更好一些。所以挑战10公里50分钟，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个人感觉目前差不多成功概率在50%吧。当然还有最后一次训练，包括还有几天调整的时间，我可能也会自己在我们超体加速日记这个分享之外，自己偷偷再加练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细节，迎接最后的这个10公里的测试吧。好，今天就训练体验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要去做一做拉伸，然后喝两口水了。冲的还是挺累的，等我们下回再聊。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今天咱们继续就兴奋剂的话题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其实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兴奋剂啊，由头呢是因为这届奥运会这个英国的乌甲啊目前被查出了 A 瓶呈阳性。现在呢有大家比较关注，我们不太关注他有没有，主要关注我们能不能到拿到第三名的这个铜牌。如果他用了呢，我们可能就往前进一步哈。所以这个兴奋剂它是起到一个在体育赛场上公平公正这么一个作用。说你不能说因为你用药了，或者说你用了这个叫非正常的一个手段去取得比赛成绩上的突破，那么对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啊是一种不公平的， 是 一种叫不公平竞争哈。 那 说到了兴奋剂，其实在上期节目我提到我们。平常也可以接触到，我们叫做都被列为到兴奋剂哈。比如说我举了个例子，就是芬必得 是， 它起到一个止疼的一个作用。其实我说生活当中我们还会碰到一种东西，啤酒， 啤酒， 啤酒， 哎， 啤酒，啤酒里边有一种东西叫利尿剂， 利尿剂 啊，大家你要喝啤酒呢，夏天喝啤酒，喝完之后马上就要去上厕所， 是 哇，对吧？它干嘛呢？它有一个利尿的过程，利尿剂。 如 果你喝大了，你喝的已经不省人事了，然后被送医院了，其实对于醉酒人急救室的处理方法也是打利尿针。有一条就是打利尿针，你要迅速的把那个身体当中的酒精啊给你排出 、 排出身体，所以要打这个利尿针。那这里面都有利尿剂的存在。那么利尿剂其实也是在目前被列为兴奋剂的范畴里面去。 是。 那你说利尿剂是让你兴奋吗？不是。所以兴奋剂的种类非常多。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兴奋剂都有哪些种类。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为什么兴奋剂现在被大家查处的那么厉害。还是会有一些运动员铤而走险的去使用兴奋剂。 兴奋剂为什么这么厉害？现如今，兴奋剂不再单指具有刺激身体使身体兴奋的药物，而是变成了对禁用药物的一种统称。最原始的兴奋剂之所以被一些运动员冒险使用， 是因为它可以使运动员在一定时间内身体处于亢奋状态。例如，类固醇可以触发蛋白质的合成，刺激肌肉的生长，在和运动共同作用下，可以使举重运动员在进行仰卧推举和蹲举时的负重分别平均增加约15磅和30磅。促红细胞生成素在提高运动员耐力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它可以提高携带氧气的红细胞的数量，即提高自身的供氧量。实验证明，促红细胞生成素可以使人体耐力增加34%。兴奋剂可以带来人类超越平常的力量，所以才会有运动员冒险去使用。这些药物如果用在医学上，或许会变成救人的药物，但是在运动场上却变成了作弊的工具。即便是赢了比赛，又有何荣耀可言？ 通过刚才那段录音，我们了解了一下为什么兴奋剂现在被查处这么严格，还有很多运动员铤而走险去使用它，原因就是因为它能够提高运动表现，提高运动成绩。 嗯、没错啊，刚随阳说的这个利尿剂啊， 利尿剂、啊、 在这个啤酒当中是会有的哈。 嗯、 其实，兴奋剂在很早期的时候哈，一种形态其实也是这个。跟酒精有关啊，是由这个酒和另外一种物质混合而成，当然那是非常原始的一种兴奋剂的状态了。 嗯， 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简单的来聊一聊啊，说这个兴奋剂，我们这个上一节目也聊过，它有很多的种类，能够发挥不同的作用哈，并不是说，我举重运动员啊，我这个短跑运动员，我游泳运动员啊，这个都吃的是同一种违禁药物啊。这个如果真的是有意的去摄取这种违禁药物的话，那其实它各个药物从它们种类的不同啊，它们达到的作用也不同。而最这个我们说最明显的一类吧，或者说最典型的一类兴奋剂，就是应该叫刺激剂， 刺激性， 刺激剂， 刺激性。 这个也是国家委会刚刚开始反兴奋剂这项工作的时候，违禁药物当时分四大类哈，这是当中的一类。这个刺激类药物是最早一批禁用的兴奋剂哈，也是说这个最原始意义上的兴奋剂，因为只有这类药物对于神经肌肉的药理作用才是真正的说兴奋作用啊，就是说打完之后啊，整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就会变得非常的兴奋，你的肌肉啊， 对。嗯，得接着说 啊，你的肌肉啊，包括你整个的这个运动表现会进入一种非常兴奋的这种状态。 所以你吃过没 啊？ 你吃过没？ 没有， 我吃过。 嗯， 我 你吃过？来了来了， 吃过啊！跟大家说啊， 承认了已经。 咖啡， 咖啡啊， 咖啡。所以刚才我说，其实很多这个我们把它归为运动员使用的兴奋剂类，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多多少都能接触到。 嗯， 只不过我们不去参加那个运动活动，我们不是说那个职业运动员。 嗯， 你一旦变成职业运动员，你可能那东西就是兴奋剂。 嗯，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电影《疯狂的赛车》？就黄渤好多年前演的那个，他不是一个自行车手吗？他自行车手完拍一个什么药品广告，什么这个又是补肾的，又是壮阳的，一个嘎喝完一瓶一检测，帮称阳性，它里边就可能含了某种叫做刺激类的这种药物。刚才说的咖啡因，为什么我吃过呢？其实在我们叫做体育运动爱好的者当中，它不叫兴奋剂，它叫 supplement， 叫运动补给类产品。 补给类 啊，运动补给类，其中运动补给类有一类是什么呢？叫做含咖啡因的能量胶。这个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多少都会接触到。 是， 就是你买就会买到，不是说这东西买不到啊，也不是说什么违禁的东西啊。很多国际品牌的这个能量胶上都有含咖啡因以及不含咖啡因。比如说 SIS 的品牌 ,GOOD 的品牌啊，这太多了，我不分别说了。他为什么要列举，就是说你是不是职业运动员。假如说我跟王论论我俩去跑一个比如说北京马拉松嘛。我俩得不了第一名，是吧？我跑再快两个两小时吗？开玩笑啊，跑再快你又能怎样？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含咖啡因类的能量胶。因为它吃完之后让你兴奋，早上你想3点钟就起床了，4点钟你就准备了，你那时候很困的，我们就可以买含咖啡因类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位职业选手，他也要吃能量胶的，他也要吃能量胶，他就会选择不含咖啡因。 咖啡因。 如果你吃了含咖啡因的，你又获得了冠军或者取得了名次，那么在赛后的药物检测里边，就可能被列为你服用了刺激类的兴奋剂。对吧？你看，其实运动员和大众选手他都能买到，但只不过他 它会标注，里面会标注你用还是不用。 嗯 嗯，这是刺激类，我解释完了。 嗯，刺激类啊，解释完了啊， 刺激类。 就是这个刺激类啊，就是所以说运动员啊，他有的好多，尤其是在这种大赛之前，对自己的饮食的要求，其实不只是他自己啊，整个的运动队里对他们饮食的管控是 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的。 对，你不能外边瞎吃，你也不能乱喝东西。 没错啊，尤其是比如说自己下个馆子啊，这个对运动员来讲，大赛之前，或者在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其实这个都是严格要避免的，因为这个之前也是爆出来有运动员服用这种瘦肉精， 瘦肉精 其实瘦肉精也是属于这个违禁药物里面，但是瘦肉精他们怎么吃到的呢？ 激素类啊， 激素类啊，就是外边下馆子啊，可能啊有一些这个餐馆它这个整个肉品的质量不过关，里边它的原材料里面就含有瘦肉精啊， 所以对 查出来，所以这个运动员其实在日常的饮食上也是非常的。这个要严格的进行管控的哈， 对， 这个是一类。再有呢，双刺激类，其实还有一大类叫合成固醇类啊，这个 类固醇， 类固醇啊，这个就使用的范围比较多哈、啊，也是目前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类兴奋剂了。这也是药检当中目前算是一个药检的重头对象吧，主要就是查这个哈、啊。 类固醇其实刚才这个我跟论聊天是咱俩说过那个加拿大选手本约翰逊， 本约翰逊， 本约翰逊被查出来就是服用了类固醇类的兴奋剂，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兴奋剂它不一样啊，它种类不一样，它达到的效果不一样。类固醇类的兴奋剂，什么运动员使用的会比较多呢？就是叫力量型， 力量型， 举重啊，啊，包括叫健美，非奥运项目，健美也会服用这种。这个通过服用类固醇类的药物达到某种的训练效果，还有就是拳击， 拳击类 啊，拳击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类固醇类的药物，它增加你的雄性激素，雄性激素。那你想，你雄性激素，你增加之后，你的肌肉生长啊，包括你的那种爆发呀，短跑类选手也会服用类固醇类的药物，就是让你的短时间之内。冲击力更强， 能爆发出来， 爆发出来 啊！这是类固醇类的药物，再有一种呢，其实在体育运动当中用的会比较少啊，叫阻断剂，这个阻断剂呢，在临床医学里边其实用的挺多的哈，就像那个苏阳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的，其实，在一些临床药物里边， 药物当中 它是含有这种所谓违禁药品的化学成分的、啊， 治高血压的是吧？ 治高血压的啊，比如说这个高血压，就比如说心律失常啊、 哎， 比如说我们经常服的药，比如什么这个叫是有叫什么辛德安啊，什么辛德舒这种啊，都是有这个 主要治疗高血压， 主要是治疗高血压的哈、这个在体育运动当中呢，用的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也是比较晚，在1988年的时候，国家委会啊才决定哈把。这一类的药物列入到违禁药品当中哈、啊，成为这个禁用的兴奋剂的 是。刚才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类叫利尿剂啊， 利尿剂 就是啤酒当中含有的嘛。利尿剂主要是干嘛作用呢？其实利尿剂是一种掩盖行为。就如果你服用了这种药物啊，不管你服用什么药物，其实在你的体内会有残留物，血液当中的残留物。利尿剂的作用是让你血液当中残留物迅速排出， 要代谢出去 啊，代谢出去。那么。你就查不出来了，里边有，但是你会查出它里面有利尿剂。 是， 后来呢，这个反兴奋剂中心呢，以及这个检测中心呢，就把利尿剂也列为了这个叫做禁用药物。就是你用了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你之前用没用过。 对， 那就是视同为你用过。要不你干嘛用利尿剂呢？ 是， 就利尿剂你也不能吃，你不能掩盖你身体当中现有的东西。所以利尿剂，有时候利尿剂它并不能给你提供什么活力呀、什么让你更兴奋都不能，但是它能够掩盖 行为 啊，那也不行， 就是说这个犯罪现场啊，之后我把它毁尸灭迹了， 洗地， 洗地啊， 你居然敢洗地 啊！但是突然你车里发现一个大桶啊，没事带那么大桶干嘛？你是不是去洗地了啊？就是有大桶也不行， 你不能洗地 啊，也不能洗地哈、 对，接下来我们说一个，这种药物是非常常见的，在这个禁药当中，其实英文叫做。EPO， 我们把它翻译其实叫做促红细胞生成素。 红细胞生成素， 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自行车运动员，环法冠军，曾经被称为欧洲的自行车英雄。他就是最后被查出，着实的这个证据。促 红细胞生成素，这个人叫阿姆斯特朗。 阿姆斯特朗啊，而且，他应该还是被剥夺了多届的这个环法比赛的冠军的头衔，并且被 终身禁赛了 哈。这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国际反兴奋剂历史上一件比较大的事儿。 嗯， 下面请这个宋老师再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促红细胞生成素 啊，促红细胞生成素啊， 这个是什么样的运动员？ 这个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你看，这我们要提到超体加速日记了，哎，超体加速日记当中，我们其中有一个数据叫做最大摄氧量，最大摄氧量，虽然我们这个佳明手表当中可以，不仅佳明手表，其实很多运动手表都能测出来，叫最大摄氧量。现在你看我是53， 你53了，我现在49， 49是吧？我的手表告诉我，现在我10公里能跑到44。好了，这个最大摄氧量，血液的当中其实含有氧气的，血氧呢是从我们的肺泡啊，你吸收氧气到肺泡里面，然后把这个氧气到血液里边，那么血液的含氧量其实它作用是什么？作用是在于我们的叫做耐力表现，跑步啊，长走啊，自行车呀，游泳啊。这些属于耐力运动，你的血氧量叫越大，血液当中的血氧越大，你的耐力越强，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叫做老年人，他那个肺啊血氧量不足，他上楼梯就喘，走两步就喘，他的叫做血液血氧量已经不行了，对于运动员来说，比如说我们跑马拉松，你跑得快跑得慢，比如说咱俩同样都是跑20公里，你已经喘得不行了，我一点不喘，我的血液当中的血氧量非常高，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手表能测出来这个血氧量，这个怎么练？一，有人天生的，天生他的血液的血氧量就高，他的肺功能就强，肺活量也大，这真是有啊，真是有。第二呢，通过训练，怎么训练呢？上亚高原，你还不能上高原，上亚高原。所以很多人你看跑马拉松之前，常训练都去那个。肯尼亚，然后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他们有亚高原 。 中国咱北京就是不是北京，中国就是去云南，去昆明、亚高原去练。到那会儿呢，练完之后迅速的来到我们的这个平原地区，你会发现你的血液血氧量一下就上升了，但是它只能持续短短几天的时间，又恢复到正常。那为什么？就是提高我们的运动表现。但是你既不是天生的，又不想通过训练，或者说你觉得。我又天生，我又训练，我还想达到更大的效果，就开始叫吃药，叫促红细胞生成素，提高你的血液的含氧量，那提高之后，就是怎么说呢？刚才录音里面说过啊，运动表现耐力性提高35%-40%，破二 厉害，试完马上破二， 破二。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作用， 是啊，像这种 耐力运动， 是这种红细胞这个促生素啊，包括跟我们刚刚说啊那个这个类固醇类，其实这就是比较不一样的 力量型的不一样， 两种啊。你说你一个跑马拉松的，你吃这个合成类固醇类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对，没有。 你说你跑短跑的、练举重的，增加你的血氧量，吃这种红细胞促生素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不同的这个运动项目，他们对于这个禁药哈，他们如果真要吃的话，分类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检测当中其实是有这种侧重点的， 对， 比如说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运动员、什么样的比赛啊，这个完成之后啊，就要做什么样的检测？那么主要检测的是你这个违禁药品，是你这个尿样当中的什么样的一种违禁的药品元素啊，这个也都是不一样的。 对，它有个大类，就是基础类都要检测， 是 你这些基础类都要检测。然后呢，针对不同项目的运动员，可能还有叫做额外的检测，就跟我们。做体检一样，基础项目全检啊，但是针对这个项目，你可能还会用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且每年在 WADA 国际反兴奋剂组委会以及 ITA 检测中心，它的类别类目都在不断的增加，因为现在医学的发达 是 也在不断的进步，科技也在进步，那么为了防止出现不公平竞争的情况，它的药物类目也在不断的增加，介绍这么多，总之一句话，这个就是不健康。啊，就是危害，就是对人的身体呀、生理呀、运动员啊，都是危害。同时，对于体育项目来说，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这种公平竞争也是一种危害。所以我们要